如果我係圍攻新聞，第二個方法就係得俾曬你嘅。唉，嗰個位你唔好阻住個遊行隊伍，我一時醒唔起，因為我哋同嗰班我哋都同嗰啲人唔熟。啊，我諗住亦都係揶揄佢啦，見到咁過癮，佢哋喺度圍。但係如果你再細心一諗，其實佢嘅目的，如果係想令到隊頭未到之前已經係製造到咧好大嘅衝突嘅話，係對你嘅遊行有好大影響㗎。 嗯， 咁你個遊行點啊 ？stop 咗佢啊？ 嗯。 熱到阿媽都唔認得，一系就嗰啲群眾走㗎啦，一路都行唔到嘅時候，一系就兜隊走。喂，咁係一個好大鑊一件事。 你民陣 manage 唔到， 所以你嗅覺到佢唔只係為咗嗰幅旗咁簡單，原來係為咗製造成個遊行嘅衝突同埋混亂。其實今次佢已經部署好耐㗎啦，諗下思前想後，嗰兩個禮拜之前講到明，用青年新政嘅講法就係、是我唔會撐你嘅七一遊行。 嗯。 我唔會支持呢一個嘅決戰六八九，我都覺得奇怪，我哋都唔得閒評論，因為太撚屎啦！佢哋嗰啲嘢，屌你咪即係違反自己嘅智慧同腦袋嘅。咁你唔係決戰六八九，你想做咩？跟住原來佢又講翻以前咧，泛民嗰套保守嗰套，我最近睇到梁仲恆就話，因為咧梁振英落台都冇用嘅，我哋都係要改個制度嘅，即係屌鬼唔知阿媽女人咩？ 同黃之峰一樣喎。 唔係啊，呢、這個講法係當年泛民主派嘅主流嘅講法嚟㗎，因為嗰陣時候叫董建華落台嘛，零三七一嘅時候，我同阿蕭啊、長毛啊組咗個叫倒東大聯盟嘛，佢話我哋戇居啊嘛，你換咗個領導人，唔代表就係成個制度改變，我鬼唔知阿媽女人咩？ 诶，鬼唔知 咩？但嗰个系一个缺口嚟噶嘛，令到你成个制度改变嘅缺口啊嘛。全世界所有嘅反对党嘅运动，都系叫穆巴拉克下台啊，叫李鹏下台噶啦，戆鸠。即系我都唔想讲话啲人戆鸠，不过而家泛民主派醒爬咗啦，知道缺口喺边度。其实以前就系佢计算紧，只要我而家系唔好喐个领导人啦，咁系会即系得罪老共嘅。我梗系知佢呢种嘅计算啦。咁但系你声言身正，攞翻十几年前。泛民主派主流反退嗰套嘢嚟反對民陣嘅遊行決戰六八九要改變嘅制度，好啦，跟住俾人就孖得緊要啦，一個屈你十走去搞中聯辦啊！我都服咗你諗到呢條橋，不過我都知道你一定做唔到嘅。如果我嘅節目係早少少咧，同你倒追嘅啦，真係邊有人會同你癲啊？真係帶呢、這個呢一、這個嘅汽油彈去啊，大佬！我话带啊，龙你都唔敢跟我去啦，系嘛？喂，你卅岁人松啲，大佬你坐几碌咁，跟住你一世人啊，大哥，我都唔想累你啦，我就冇乜所谓，反而系我都差唔多人过半百咯。咁我掟几下，咁我坐几年，咁可能出嚟仲有一条好汉。咁你点啊？一世流长流流，勾下勾下，你唔好累啲僆仔啦，都知佢冇有噶啦。边个跟你去做啲咁嘅戆鸠嘢啊，大哥？ 唔系，但系佢哋今日喺街站唔系冇人嘅，都有嘅。只不过嗰啲人咧就带唔到过去中联办咁解啫。因为你见到连带兵嗰、那个， 咁你又唔好挂住筹款、啊，你又提醒我一样嘢。佢走埋嚟我哋花生台嗰个位喺度揸住个 loudspeaker 喺度嗌叫人筹款。咁点解你唔叫啲人去中联办啊？好似我哋嗰阵时候咁。嗱、啊，今晚六四完咗，记得喺边度集合？我嚟喺喷水池咁。一齊遊行去中聯辦， 年年六四都係咁樣做㗎。 唔係我哋喺個嗌咪嘅過程裏面都會呼籲群眾係咁樣同我哋一齊啊。即使可能十個有九個半都係唔睬你啊，但我都會咁樣呼籲㗎嘛。有冇搞錯啊？你繼續喺度叫人籌款，我覺得佢哋嘅籌款係掩人耳目嘅。 即係重點其實係做某啲任務。 佢嘅第兩個任務，任務一就係頭先你嘅估計，亦都大家都估到嗰樣嘢。其實就係、是搞你嘅遊行。第二就係咧話俾人聽咧，我唔係好有錢。籌款嘅目的就係咁嘅啫嘛。嗱，我哋花生台好簡單，我哋唔係話好缺好缺好缺錢，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當籌呢、這個籌款係一種動員嚟嘅，即係你入十蚊廿蚊，起碼我都數到啊，大哥。即係有幾多人撐我哋啊嘛？我成日都係咁講嘅。屌，老實講，就算我今次我哋籌咗兩萬零三萬咁講啦嚇，即係唔好講實數啦。喂！對我嚟講，打幾日電話我已經搞掂啦。第一次半次嚇，但唔係為日日啦，大佬屌你日日可以 call 兩三萬，我哋好發達啦。 唔係喎，但係即係你講翻，即係我哋最後尾決定係要擺街站咧，係前日嘅事嚟嘅啫。 啊，我哋都唔記得得大軍閥吹街，大佬。 係嘛？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即係都係臨時臨急嚇。琴日即係喺呢個

间新档办食，我哋最积极 HK Peanut.com， 我系赵善谦。